先去做啊，我陪你。 潇洒。我饮过风，饮过沙，浪子无钱逛酒家，风琵琶谁人话，独在春风如寒鸦。我饮过风，饮过沙，浪迹天涯浮云沙，唐高林醉黄发，当过曾经某人大。我饮过风，饮过沙，浪子无钱逛酒家，风琵琶谁人话，独在春风如寒鸦。我饮过风，饮过沙，浪迹天涯浮云沙，唐 在每个黑夜想你，就像自己傻的可以，没懂得珍惜，那么轻易丢了你。我会在下一个路口等你，要不也许也没关系，再次遇见你，再次用力把你抱紧。 空气中只剩呼吸， 我爱不会刻骨印难执着，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